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0号星期日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很多朋友都在这一天啊向自己亲爱的人表白。其实和亲爱的人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呢是一起生活，还有的时候呢是一起打拼创造美好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和他的爱人啊一起打拼10多年，已经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公司啊做得小有起色了。可是呢在2年前他却自己出来创业了啊，自己出来做什么呢？做微商。可能大家想不到啊，如果说自己做的这个企业收入已经很高很高了啊，这个流水也好，利润也好，已经非常不错了，哎，怎么会选择微商这样一个起点呢？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嘉宾的世界。有请护肤品品牌蓝的创始人尹香兰。尹女士您好。 你好，你好。 说到这个做微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听众朋友的朋友圈里都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哈。 是这样。 你选择的刚开始选择的项目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就选择了这个护肤品，纯天然无添加的护肤品。 嗯，护肤品里面很多呀，什么这个抹的、涂的。 对， 什么敷的、喷的， 对， 你选择的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选择的是面膜。 面膜，哎呀，这也是很多呀哈。 对，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就不下3个人在做这个工作哈。 嗯， 但是我发现他们应该来说都是很普通的这种上班族啊，业余时间做一点，还有学生在做一点哈，这样的工作。但是一开始我也介绍了。你好像在原来的事业上就已经很成功了， 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说你的这个创业项目之前，得说说你和你先生的故事。 嗯， 当时你们在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和公司？ 我们是做机械零部件，自己有厂，基本上是80%出口这样子。 这个机械零部件和面膜，好像隔的不是10万8千里 啊，对， 很远啊 啊。 机械零部件，这个跟你先生有关系还跟你有关系？ 跟他有关系。因为他的专业一直学的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共同一起创业。 那你是什么专业呢？ 我是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对。 哦， 一直从事财务工作。 所以你替先生把账管账。 对。 那你 是这样， 毕业之后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一直做着财务。一直在外企。是这样子。 你喜欢吗？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是父母的选择吧。他觉得女孩子学这个财务管理挺好的，工作也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 就是说当时选择这个专业，或者说按照这个父母的意思去工作，也是听从大人的意见。 对，因为当时你年纪比较小，我觉得比较迷茫吧。 不像到了后期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目标很清晰。 哦，那现在回想起来，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也能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 是，很多人会很迷茫。迷茫的选择了专业，可能未必你喜欢。然后毕业了之后呢，你那学的专业你未必能用上。然后你所进的这个行业也未必是你向往的这个行业。所以好多年轻的人可能毕业选专业开始到毕业再进入开始工作，然后进入到这个新的行业里都是迷迷茫茫的比较多，我感觉是这样。 那你当时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财务报表数字。 很枯燥。 对，我觉得我不太适合。但是也做了很多年哈，也做了十几年这样的工作。 这十几年包括是打工，也包括给自己的公司做。 对对，是这样。 但我想就是说打工是一种感觉，自己给自己做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吧。 是，操的心更多。 责任大是吧？ 对，责任更大，你可能没有下班的时间了，都会思考去怎么好多事情应该没有下班。 那我们可能不是很理解啊，或者说很了解，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对，是 做这个机械什么零部件，进出口贸易哈。对于你这么一个学财务管理的女孩子来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体验？你跟我们说说当时每天的这个内容啊，和要操的心、要处理的问题好吗？ 就是在家里的这个企业是吧？生产企业呀，它涉及的财务块比较多，因为它生产有采购，然后呢，有生产。然后有后期的收款出口嘛，所以说从前面的预算支出开始，你就要一步一步要做好所有的一些财务计划，然后一直到后续的出口了再受贿这样子。你可能你要做的到了我的那个级别之后呢，你可能要多操心的就是一个预算和支出的这么一个计划是比较重要的，剩下的可能下面的细节就有人去实施了。 但是公司是你们两口子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做起来的呀。 是这样。 最开始你要处理什么呢？ 最开始你想想，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小公司都是一人多能了，基本上是全部都做呀。包括业务不做，可能其他的所有的事情都做，可能包括后勤。包括所有的细节都是包括都是在你身上的。一人多能是这样子。 当时做这个公司就你们两个人吗？ 基本上是刚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后续又进了两个人，差不多四五个人这样子创业。一直我们是在北科大。 换句话说这就是全部投入啊。 对， 因为创业这事儿吧，有一个人工作，有一个人创业，相对来说风险还可以平衡一点，对， 是， 即使创业不成，那也还有一份工资呢。对，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辞职？辞职之后还做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这个财务方面的工作去创业？ 因为这个可能跟那个不一样了，就是当时我们想的，包括我们家先生想的也是，创业是因为还年轻嘛。一定要孤注一掷去做才能做出成绩。很多人都像您说的，有的甚至是这边想这边创着业，这边工作都没有辞，他在保一个后路。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个拼力肯定不够。 那你先生可以雇一个做财务的呀。然后你再继续去上班，或者说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呀。 当时我觉得还是有保证的吧，因为他在这个行业比较久了。创业它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爆发点。可能前面在这个行业里累积了很久，包括资源，包括客户。 郭琦先生比你大。 对，大一些。 好，所以说就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对，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这个行业。 换句话说就是你还是支持先生的这种成分多一点。 对，非常支持，因为还年轻，哪怕创业失败了之后我们还可以有退路。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不太喜欢那样的感觉的，是吧？ 对，因为你在一个行业打拼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你累积的这些资源就可以让你一直持续的经营下去了。 就是说生活不是问题了、 就是、对，生活不是问题了。当你创业的时候生活不是问题了，当你创业的时候生活成为一定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创业的时机还不是特别好。 嗯 嗯， 所以就是解决了一定生活水平的这个物质开销金钱来源之后， 对， 你开始琢磨事儿了。 对对对、嗯，这样是比较成熟的。 你看你做这个机械零部件的这个进出口啊，平时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跟原来的同学啊朋友同事还有联系吗？ 跟我基本上没有联系了，因为他这个机械零部件这个企业是属于先生的。 嗯， 他的那个同学啊行业啊，他的这边的人比较多。 嗯， 然后呢后期你在接触的时候可能接触的外国采购商比较多。 嗯， 是这样的，可能在国内内销几乎没有，所以也不需要接触太多的。嗯， 换句话说就是虽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你个人的生活圈子交际圈子越来越小。 对，是这样，越来越小、嗯、不是因为已经有固定的渠道和模式了，你不需要再去操持什么了啊、 嗯？ 就按流程这么走，慢慢慢慢再增长就可以了、 哦。那样的日子过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呀，就觉得应该再做点什么事情让自己忙起来。 嗯， 哦，是这样，因为觉得第一，我也是快步入四十了哈，三十多了就会特别清楚的思考你的职业方向。你到底喜欢做什么？你擅长做什么？你想做好一件事情，一定是你喜欢和擅长的。 你刚才说的这种想法是受到什么刺激，或者看到什么人，产生出来的，还是说慢慢的在心里累积下来？ 一直在这，就像您说，一直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就像您说的，前面这个行业是我们家先生的，他可能达到了他创业啊、创业的目的了。但是我觉得我这边还是缺失点什么。 嗯， 总在找自己的一个行业、一个专长，然后呢去做点事情。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如果不让父母填志愿，你自己填的话，你会选什么？ 当年我会选择做美容，但是家里当时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个习，然后呢正经上个正规的学校。然后呢毕业了之后正规上一个班，这是他们所给你规划的前景。但是你会心里头你心里头愿望不是这样的，你有你喜欢的，但是你想在九几年选择专业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当职业了， 就是你想选美容。 对， 可是美容那个时候比如说九十年代哈、它更多的是一些培训机构，或者是一些那种学历不是特别高，因为这个行业发展慢一点嘛。 那时候连职业学校都很少。 对。 哦，很少，只是一个可能在美容美发店里，你可能学一点这个，然后呢当学徒这样子。 对。 他们觉得不行，不适合。 啊。 哦，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职业。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美容呢？受什么刺激影响？ 从小喜欢美呀。从小就是特别热爱美。 嗯， 热爱美的基础上，你会关注你全身上下好多的细节，你的皮肤啊，你的头发呀，你的身材呀，尤其是皮肤，你会天天照镜子看到呀，这就是一个状态。 会不会受到同学呀、或者说周围什么美容美发店的影响，或者是当时一些明星啊什么这种潮流的影响？ 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明星那个杂志报，然后就 大众电影。 对对对对对啊、就会有一种梦想啊、变得这么美多好呀，我也希望变成这样子。就是从小有这个美的愿望。然后希望从事与美相关的这么一个行业和职业。这就是我心里所期待的，但是那时候很模糊，不知道自己想具体能做什么，但是一直有这个愿望。 即使和机械零部件打了多少年的交道了，还有一颗追求美的心。 对对，真正的就是你所喜欢的，你所期望的，然后呢你所能擅长的。 当然我觉得对于美或者说美学这个定义啊，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行业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一些 研究数学的人，他能从里面找到啊数学的这种什么对称之美啊等等。我估计你先生也能够在这个零部件里面或者在贸易当中找到他心中认为的那种啊 是 一种超越的美啊。可能你的美呢又具象在了面容啊， 对 身材啊，在这个肤质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面。那么刚才你说的这是一种心理模糊的想法，再加上自己隐隐约约想要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那么最终怎么就和护肤品挂上了钩呢？ 护肤品是这样哈，因为护肤品自己也一直要用，但是我也是用了大大小小品牌非常多的护肤品了哈，然后呢就是用着用着都会出现各种的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觉得第一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像我每天做护理，我每天必须得做面膜，但是每天要是有添加剂的面膜的话，你不适合每天用，那护理就做不上了，这时候能不能有一款安全没有任何添加的天然的这种护品，能让我天天用，天天护理做上，皮肤都会水润的哈，一天的状态特别好，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因为之前也有几次的这种，还有身边的一些案例哈，添加类的面膜是不能天天用的，会引发皮炎的，是这样子，所以激发了我进入到这个行业，做自己能把控品质的这样产品。 就是说你是从自己身边的需求出发？ 对，从我自身的需求出发，从周围的了解到的这些案例来出发。 那你身边有没有人做这些护肤品的生意的？ 像我自己做的这种比较少，太少了，都是基本上是代销的这种形式。 好，其实大家也是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下手切入，就像刚才你先生的例子一样，他熟悉这个领域，从这个领域，那可能很多女孩子说，我也熟悉啊，我熟悉口红，我熟悉这个面膜，我熟悉护肤品，我每天都要用啊。那自己熟悉的，或者说自己每天要用的，适合于自己创业吗？在当时你想清楚这个问题吗？就是我自己对这个领域知识很熟，我有这个需求，那一定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大吗？你为什么要切入来呢？ 可能我觉得就是当你条件达到，就是你的所有的基础条件可以达到不用考虑很多资金的问题的这种情况下， 好， 你就会真正的纯粹的热爱，用热爱和一腔热情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会特别冷静，你就会有一个点。假如说你要是企业创业的时候，你总是想着生存的话，有的时候你的初衷会变哦。 哦，所以像蓝同学的意思就是说，赔钱也没事儿啊。 对， 一 开始 的 时候 不差钱儿。 对，一开始的时候纯粹是热爱。我就要把这样的护肤品，然后我所要的品质做出来，然后呢分享给我周围的人，就是这么简单。 好，先生支持吗？ 不支持。 不只是，哎呀，你怎么说的这么没有底气？今天是5月20号，哎， 不支持， 不支持是什么态度？什么表现？ 因为我刚开始，咱们要后面切入到微商嘛， 我们会谈到微商的啊，就因为做微商不支持啊？ 对对，因为这个，在做实业人的眼里，看到这个就是，尤其是网上，尤其是微商这种不正规的售卖形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行业不会长久。然后呢，它不是正规化的一个体系。你做产品，你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个实业，然后呢，你的销售平台建立在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平台上哈，那你怎么去稳定发展呢？他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认为这不是正规的打法， 对， 是小打小闹。 刚开始觉得小打小闹都不算 啊，算是 没看好。 不看好，那企业那摊还要你负责吗？ 我现在渐渐已经脱手了。 当时啊？ 当时还有， 还 负责一些。 那在这种不看好能够拉得住你吗？那事实证明也没拉住。 就跟他当年一腔热情创业拉不住一样，我觉得我也是一旦做成了之后，是什么力量支撑我，你就会感到就是我刚开始的一个品类也就是三个产品，但是完全纯天然无添加的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反馈特别好。 嗯， 就是你有这样的心声，你会找到很多跟你一样心声的人，需要这种产品的人，所以这种反馈特别强烈，所以这种会支撑你一直很有信心的往下走。 那你把你收到的反馈没有给你的先生呢？ 哎呀，我是想做到一定成绩了之后 再交卷。 对，再交卷，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是两摊都做，兼着做。 嗯，现在是我一心在做。 好， 这个人 看来就是做得不错，先生也终于同意了，是吧？ 对，就是做了两年多，看到出了成绩之后，他也渐渐改变了态度，然后对一些现在的电商转变的模式也慢慢去了解和接受。这个是趋势。 好，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像我介绍的一样，是从做微商开始的。 对， 做着做着呢，就是变成了电商。当然也有其他的模式结合。 对，微商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平台， 一个切入口，是吧？ 对。 说到电商，先生就稍微支持一些了。好，但万事开头难哈。说到微商，一开始我问大家您的朋友圈里面有几个做微商的呢？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我相信不止一个，对不对？当然，有可能您屏蔽了以后就清静了，就没有了啊。做微商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每天会发大量的图片、文字还有一些其他的介绍等等。 对 啊，同时呢，你会发现呢，背后的这个人呢很执着。 对， 有一些文字呢还是那种鸡汤类的给自己打气或者是陷入了一种状态当中那么再加上做面膜也是，很多人都在做，是吧？你要切入这个领域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可以来解决大家的痛点？首先我们来说说做微商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在当时 最大的挑战是原来的工作是不需要去输出的。但是你微商你要，而且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一个品牌之后，你要不停的去解说，让人家就是了解，然后呢并接受，你要不停的去展示，像您说的每天可能您微信圈里也应该有然后呢他要就是像您说的目不暇接发圈就是这个就过程就是一个不停一个展示的一个过程，它就是其实不是说让你立刻成交，他是不停的去解说我这个产品，解说怎么好然后呢怎么健康，怎么有利于你，然后呢就是让你了解，然后接受，然后有需要的时候购买，其实是这么一个目的。 就是说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干这个事儿，你现在不买没关系，但你一旦有需求， 对， 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做这个事儿， 是我在做这个做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做这个，这个为什么这么好，其实是不停让大家了解的一个过程。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微商其实也是万事开头难的一个过程，都是从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入手。当时你有多少位朋友在微信里面？ 我记得我的圈里刚开始的时候是500多。 500多，就从500多开始。 对， 有几个手机？ 我只有一个手机。 当时就一个手机。 对， 现在呢？ 我现在也只有一个手机。 也只有一个。这500多。当时是怎么从零到一，从一升更多的你的客户呢？ 当时是这个当时是这样，就是有了微信开始，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一个楼里平常不怎么见面的只要加了微信之后，每天都有一个链接，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女性创业者，护肤品蓝的创始人尹香蓝啊，尹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嗯， 那么她的产品是从一开始微商这样的一个平台开始运营啊，后来呢渐渐发展到了电商。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个领域，或许她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从朋友圈500个人开始运营啊，怎么把这个雪球滚大啊，我相信这里面你应该有很多的体会，跟我们来聊一聊。 嗯， 第一个用户第一单生意是怎么产生的呢？ 哎呀，这个第一单的生意现在记得很模糊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 我是怎么找我的精准客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产品再好要有试用。 嗯， 所以说当时是广普的纱丝用装。 嗯 哦，然后呢试用装里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有想用的有不想用的，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筛选。 嗯， 筛选过来了之后呢，就可能后面就有一个成交。 哦，所以你是从免费试吃开始的，只不过这个不进口是吧？ 对， 嗯，这个其实也很好，这是一种模式，但是呢，它确实需要资金支持。 对， 嗯， 前期试用装，去发放试用装的时候，就会投入大一部分。 你有没有给自己当时做一个这样的预算？因为你是做财务的嘛， 嗯， 拿出多少钱来做这个领域？打算。用到还剩多少钱就不做了，或者说到什么样的阶段就有可能运营上面有困难。 嗯，我当时是预想是这样子去铺推广一年吧。 嗯 嗯， 这一年准备投入多少钱呢？在当时拿出了多少钱来做？ 嗯，当时是试用装，当时是想就100万。 嗯嗯，那花到多少钱开始有收获了呢？ 嗯，我觉得当时没用到多少钱，可能10万都不到吧。 嗯， 哦， 但如果没有那100万的话，心里感觉不太一样。 啊， 好，那么实际上是从这个体验的人群当中开始。 对，是这样，就护肤品肯定要体验。嗯， 那不能老撒网吧，老发试用装吧。 对，所以说你看你想撒多大的网。 嗯， 然后呢，你。从这个筛选这个人群开始，然后找到最精准的客户开始，然后呢有一个有成交有回流。 嗯， 这样子你看就是看自己的预算吧。你预算了之后呢，你是后期多少能支撑你的运营。 嗯， 然后呢后续还有开发各个方面的。 嗯， 这个都是跟后面你的计划挂钩的。 所以先是找到精准的人群， 对， 就是护肤品它其实还是有对应的细分人群的。 对，对，非常细分。 嗯、非常细分哈。 嗯 嗯, 嗯。 细分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就是涂脸的这个。 嗯。假如像我们这个蓝的定位，就是刚开始就定的是华北地区的干燥敏感肌。 嗯 嗯嗯，然后找这部分的人群、 哦。你看我的这个皮肤属于什么样的定位？ 非常好， 隔这么远都能看到。 对， 这你说的不是真心话。 皮肤底子非常好、哦， 所以就是你的意思是、这个领域的细分人群， 嗯， 有很多很多。 对 啊，如果要就是以这个肤质为例哈、啊，或者说呢、对应的，比如说面膜为例的话， 嗯， 你要给它细分的话，能细分出多少类来？ 按肤质分的话，大致五类吧， 就有五类。 但是五类下面还会有细分。 嗯 嗯， 比如说呢？ 五类里边，我们刚开始出这个纯天然完全没有添加的，是针对敏感肌肤的。 嗯， 敏感肌肤里边，干性、中性、混合性、油性这四类肤质都会出现敏感肌，这就敏感肌里边就分四类了。 嗯， 这四类这个里边，你看像油性的皮肤，它有真油性皮肤、假油性皮肤、痘痘油性皮肤，就是然后呢还有带红血丝的油性皮肤，就是下面的细分枝节就又非常多了。 嗯 嗯。 所以就是也不用全占满了， 嗯， 一开始的时候找准一两个几个细分人群， 就是把那个大范围的那个你要那个划分的那个肤质前期要有一个大体的一个定位， 嗯， 然后呢再去撒， 嗯， 就去找这种需要蓝的， 嗯， 适合蓝的这些肤质。 那么你找到的这些适用人群， 嗯， 最后呢筛选之后啊， 嗯， 成为了你的这种精准的客户， 嗯， 那怎么从他们身上开发更多的客户来呢？这个时候需要做点什么呢？ 对，这个就是我当时觉得好多护肤品没有做到位的，包括一些大牌的，就是我一直是从我是一个客户的角度去做产品，去做所有流程的管理。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多人从一出国就会带回来很多的护肤品， 嗯， 嗯，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大部分人买回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就是假如说大牌它是针对国际市场的，全球的国际市场的，它没有特殊的定位区域，定位肤质，它可能大体分了几个肤质，但是它没有定区域，就是是咱们像中国的南方也是一样，是湿润里边的这几种肤质，五大类肤质，然后你要到北方了之后，北方下面又干燥地区的五种大类的肤质，这个细分， 嗯嗯， 所以说你买好多那个大牌的产品，广谱类的哈，特别广谱的这些产品买回来了之后，你到底怎么用然后我皮肤四季更替的时候，皮肤有变化了之后，我怎么调节去用， 嗯 嗯，这个指导和后续的这个售后服务是欠缺的。 嗯， 我觉得就是像当时我就意识到，就是做护肤品的产品一售出了之后， 嗯， 这个才是我们工作的开始。 嗯， 哦， 就是产品刚卖出，工作才开始。 对对，因为产品售出到了客户手中之后，他要开始使用才是我们工作的开始。 嗯， 就是怎么指导引导他正确的去使用， 嗯， 然后他的皮肤每天状态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有很累了这一天皮肤状态是这样的，暗黄，然后我们去怎么针对这套东西调配去改善他暗黄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周末出去玩了， 嗯， 他晒伤了，那我怎么又利用这套东西去改善他，就是解决他晒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后续的售后服务是最重要的。 那这些都是你跟人发微信聊吗？嗯， 对，刚开始是我自己来做，渐渐后续就是我们会培养这样的售后服务团队去做。 那你自己做得过来吗？ 刚开始自己的时候会特别忙，但是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个过程。 嗯 嗯， 那得工作到几点啊？ 刚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是凌晨2点左右 下班， 基本上是这样子 啊， 也有凌晨三点这样子，因为你做的比较细嘛。 嗯 嗯， 那你得用什么样的面膜？ 是， 就是创业者或者说在美这个领域的创业者，其实大家也很累的。 是，这你一涉及到创业这个 这个身份了之后，你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单单敷了面膜你自己美了就可以了、嗯、你可能是整个一个流程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那就是说你的一些客户有问题就会问你是吧？ 对。 那么这些客户也是从最早的试用的 对 里面产生的。 对。 那么你这么用心的维护，他们后来给你带来了什么？ 嗯，粘性比较高。 嗯。 复购率比较高。就是假如说你要是单从个人微商做的话，我觉得做到这样就很好了，就已经可以了、嗯、就非常稳定了。 那有没有拓展一下呢？ 对，是你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你就会再往外拓展。 嗯、 你就会通过一些活动，通过一些方式、 嗯、 如果嗯建立自己的团队，然后呢再拓展新的客户群这样子、嗯、 现在客户群也是通过试用吗？ 对。 嗯、 哦，一般我们现在都是通过试用，因为嗯，从我们这个护肤的角度去为客户考虑的话，一下子用正装也不建议。他要有适合不适合、喜欢不喜欢这么一个问题。 嗯， 哦， 所以说就是你们是这一套打法证明是成功的。 我觉得是成功的，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品牌，也是在整个这个北方地区的这么个城市散发多少面膜贴， 嗯， 也是通过这个，因为新品它也是新品出来了，然后呢整个去播撒这个试用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贴心的一个方式，就是真正的从客户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去那个宣传这个产品，就是你好了就可以用，或许你有不适合。你买回去了正装之后，你后面不适合怎么办？ 嗯， 哦， 你看之前你谈到，就是原来在这个家族的企业里面做财务，接触的人还是有限的， 对， 特别是外面的这种人，也是圈子内的，是吧？ 嗯， 但你现在要做这个面向于消费者的这种护肤产品，又是女性居多， 嗯，对， 那么自然会要遇到和消费者的这种沟通的问题。 对， 你招架得住吗？先不说辛苦不辛苦这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很繁琐啊，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可能都会抛过来。 对，也会有产品质疑，然后也会有退货， 嗯， 这样子，嗯，怎么说呢？就是每当这样事情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换位思考嘛， 嗯， 换位思考，你是那位客户的时候，你怎么办？ 嗯， 哦、嗯。所以假如说发生了实例这种不良案例的时候，可能所有结局都是好的，你可能会2%，就是你的处理的最后的结局吧，会有200%的有效结果。就是每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是你展示你品牌你的理念然后你的真诚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展示我们内心是更好的一个机会。 嗯， 每一次的这种危机公关都非常成功的。 那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奇葩的客户提出各种各样刁钻的问题？ 倒没有，因为你做朋友圈可能做盲目的那种电商平台可能不太一样，像 就跟那个淘宝的小二还不太一样， 因为他都是跟你有一些基础的，就是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之后才会询问产品，才会问试用，然后呢形成后面的购买，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所以说在朋友圈里的这种场和在淘宝上、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电商平台上的这种场、沟通的氛围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利用好这个场呢？ 你看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哈，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产品比较粗糙哈、粗糙之后呢，就是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到位，不是特别成型哈，然后就有退货。但是当时这位客户我们就给他退了货，退了款，然后呢后续呢就是进一步了解听取意见嘛，然后到现在为止他是复购率最高的一位客户。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你。这次我们的七月展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现场成为特邀嘉宾哈。 是，我也是听说过、就是对你投诉越多的哈、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的那种。 对，是这样啊、其实很多提意见的除了他另有目的之外，另有目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真的是为了你好。 有的人如果不提意见哈，他就静静的下次就不复购了，直接就不再与你有交集了。 刚才你谈到了就一个手机一个微信号，我还加了是吧，微信好友上限是5000个是吧，对，那么就有限呀，你的客户啊，是不是？ 对，是有限。 那么你怎么来拓展出更多的平台？刚才说跟先生说是做电商了， 对， 怎么挪移一下？ 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中，对外接触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机遇，很多的那个就是机会。现在微商不是唯一一个那个。唯一一个销售平台，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合作平台，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这个，你的微商的客户群是有限的，人好友是有限，但是你会发现你从这里边会拓展很多的渠道之后，那些是无限的，就慢慢快就开始转型了。 我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别人为了加我得删一个人，他说因为我微信满了，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在别的战场和平台上开拓的？ 因为慢慢你在整个这个做的过程中就会接触到另外的一些平台和团队，然后呢他看好了你的产品就会跟你谈，谈完了之后呢觉得可以，那可能就他们的平台就把蓝产品就上架之后就开始做了， 换句话说是有代理了。 对，有代理和代理平台了。 那这种代理你怎么来管理？ 就整个要有一个体系化的管理了。您说的代理呢，假如说他有自己的平台，有成熟的团队，这个就不需要管了。他们就拿去产品去做就好了。但是有，也是像我当初那样的创业热爱者，就是他一心想创业，也喜欢护肤的这种，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的。就是公司会有一整套的新人培训，把他领进门，把他从零门槛，把他一点一点培养起来，我们已经有这样成熟的一个体系，针对小白在做。 那这2年看起来还比较顺，是吧？从一开始老公不支持，到拿出10万块钱的这种，成本来做试用，后来证明慢慢的做的还比较好。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动荡啊波折的时候？ 哎呀，其实我做的我觉得还确实是挺顺的，除了辛苦之外，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觉得赶上的这个时代也比较好，真的是你付出了它就有回报，每个人都比较认可。中间走过的弯路呢，就是感觉你的心态吧，你的就是永远别忘了初衷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走着走着就发现了，你的团队和内部人员不停地扩大了之后呢，你有的时候就会急于说扩大销售吧，扩大销售了之后，你的就是有跟团队的合作，有跟平台的合作，你就有的时候会很盲目，所以不要盲目哈，还要冷静下来。然后呢，有些是适合你的，有些是不适合的。 你的意思是说 要甄选， 有的时候可以扩大一下， 对， 但是也蕴藏着风险， 对， 得冷静。 这个风险， 这个打个比方，给我们解释解释。 打一个比方哈，就打一个最简单的吧，就是设计一个淘宝店，设计一个淘宝店。当时是微商起来的时候，很多淘宝商家都已经转到了微商了，淘宝不好做了，淘宝的推广流量各方面投入特别大，它的推广费用，但是呢，我当时在想的时候，这个微商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还算可以了。然后呢，我觉得淘宝流量它有一个固定的客流量嘛，流量也可以借鉴，然后当时就开始做这个店啊。 你想做一个淘宝店？ 对，淘宝店。然后呢，前期投入，然后呢，找经营公司各方面投入挺大，但是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也都打水漂了。有些时候，整个你要看一个时机。现在这个时机了之后呢，有很多就是企业比较重的。他还是坚守了这个像天猫啊淘宝这些店哈，但是呢，你要是你的 你的资产和你的店，你的比还是比较轻，还是属于起步状态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些现在比较火热的这些平台， 嗯， 然后渠道去先做起来，嗯，然后呢，后面你的资产比较重了，再考虑这些重投入的， 嗯， 嗯，所以不要盲目，盲目了之后就要花浪费很多的投入。 也就是说，当时你的体量还不至于， 嗯， 要到那个平台上去花大量的钱去做推广，嗯、做 推广费用是比较大的，哦、 嗯，所以又回来了， 对，又回来了， 嗯， 又回来了， 这也算是试用装吧。 对对 对, 对，但是你试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哦，你自己的位置，然后你自己的重量， 嗯、 你自己的方向， 嗯、 你自己的擅长哈，试过了才知道。 嗯 嗯， 好， 我是一有想法我就去立马去做的人， 嗯， 不想后果， 嗯， 所以这也是缺陷。 嗯，现在有几个人呢？ 嗯， 现在你自己单独做的这一块有几个人？ 我们内部现在是差不多十个人。 刚开始几个人呢？ 刚开始就三个人。 三个人。 嗯 嗯，在招人上面好招吗？ 招人上面不好招。 嗯， 我只能说是培养。 嗯 哦，基本上都是培养起来的。嗯， 就是说后面这几个人是培养出来的。 对，都是一点一点培养 从什么样的人培养呢？ 嗯，我看人用人的标准吧。嗯，一般都是人品。 嗯 哦，然后呢，合不合拍，然后后续的所有的都能培养。 嗯 嗯， 就是说，其实微商也好，或者说刚才你说的这种哈、啊，从比较轻的资产当中做起来的这种模式也好，更多的还有一种传帮带的感觉在里面。 嗯， 是不是有点这种传统的 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在里面？ 对，我是比较传统的，可能是跟这个、嗯、正规的微商可能我是不太一样的。我是渐渐，可能是起步的时候这个比较轻，你投入比较小。嗯，所以说你能把一些就是投入有限的这个品牌你能把它做起来， 嗯， 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后期我的想法还是比较传统企业的这种想法， 嗯， 落地，然后呢真的去把它加重去做 好。 嗯， 这个和你原来和先人一起做了十来年的那个机械零部件的这个出口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对，还是实实在在落地做事情。哦、 嗯， 今年开始，你看之前我们一直是在线上，今年开始全部落到线下， 嗯、 就是线上只是一些维护的基础，就是展示和维护和售后的一个平台了，它不是真正的一个主销售平台。然后今年是全部的落地， 嗯， 落地了之后呢，你看我们的活动不停。 这个好像也和。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这种线上和线下打通的新零售啊， 对， 也契拍了啊，也合拍了。 对 对, 对，是这样。嗯， 好，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团到这里啊，也快接近尾声了哈、啊。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也想问你哈、啊 嗯， 就是，那你现在跟你老公谁挣得多？ 当然还是他挣得多了，他的投入跟我是不一般的呀。 好， 不一个比例。 那换句话说啊，就是你原来你跟他一起干啊， 嗯， 你创造的价值大，还是现在自己做这个事儿，你认为你创造的价值大？ 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吧，嗯，从我刚开始到现在，就是一直想的是，人生要有个圆满嘛。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我的这个创业不管是大小哈、 嗯，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圆满的。 嗯。 嗯， 因为有了创业，人生没有遗憾了、 嗯、对，然后有了更多经历之后，我也能更深刻的去理解我们家先生当年创业的种种艰辛吧。 嗯、 哦、 都说这个创业就是一条啊不归路。 对，是不归路， 踏上了就不能停。 对，也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嗯， 要不是前面你也闯不出来。 嗯 嗯，一直有留后路的这种心态的话，前面是你闯不出未来的。 你身边有人受到你的影响也开始做这个事儿吗？最好的朋友啊，或者同学啊，或者家人什么的？ 有一位。 啊、 嗯。嗯。 那你给这些新进者、后来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现在建议者就是，嗯。 啊，要想两分钟，这个确实很负责任。 哦，就是点太多了。 嗯， 我想就是创业呢，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然后呢并擅长能把握的，这样才能做好。然后呢只要开始做了之后，就不要给自己留后路。 嗯 一直往前冲，肯定能劈出一个未来。 对，创业不分早晚。 对，不分早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对，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后面有老公的。其实我觉得你老公也是这个是吧，坚强的后盾呢。 是，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他是实实在在的实业家，他是做实业的，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我们的，就现在是网络发展哈，就是一天一个样，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敢睡觉，一直在看这个化妆品趋势啊，然后呢网络电商的趋势，真是太快了，发展太迅速了，但是呢不管是网络发展再迅速再怎么样变花样，它是要实体经济来支撑的。所以说前面学的和现在相结合了之后，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好，老公是干实业的啊，你呢是依托于互联网这个工具，也在从事实体的工作哈。 对， 所以你们俩结合也是珠联璧合啊。 谢谢。 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啊，我送一首歌给听众朋友还有您和您的先生，叫完美的一天哈。 谢谢。 你有什么话想跟你老公说的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哈。 可以听回放。 可以听回放呀。通过创业就是更加了解到你当年创业的艰辛哈。我们一起正好今天也是520哈。未来会越来越好。人生也会越来越圆满吧。 好。谢谢，谢谢尹香兰女士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生活时间，明天再会。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多很多的房间，一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晚上不睡觉，睡觉，白天在床上思考。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高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你脸上。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